今天是幸福，圣餐主日，请你打开新约圣经。我们看两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由我来念。但请你打开圣经，和我一起看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0章16、17节，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他说：“我们所祝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19世纪的荷兰改革中神学家凯伯尔说，我们现今在主的晚餐中所见的主的荣耀，其实只有指向来世将要眼见的荣福之观。换句话说，这饼和酒是在我们得着荣福之观之前最直接眼见上帝荣耀的方式，得以见上帝的荣耀而存活下来，因为这是上帝儿子他自己所设立的方式。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当我们凭着信心看这饼和这血，就看见上帝儿子，而上帝儿子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我的父。”这是说主的晚餐容许我们一瞥荣福之观，什么样的荣耀，什么样的荣福之观。神学家其实有许多的讨论，在荣福之观中我们到底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上帝荣耀。我认为不管你怎么理解荣福之观，必然是看见光照在基督面上的上帝荣耀，表示我们将在永恒之中瞻仰和颂赞基督的救赎之功，引以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为何我相信我们将要在复活得荣耀的基督身体上看到十字架的伤痕。我想这是合一的，正如这饼和酒也必然彰显基督荣耀的救赎之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正统总是强调擘饼这个Sacramental action, 这个圣礼的动作是绝对必要的。16世纪瑞士改革中神学家 Willibius, 他写，饼和酒表示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擘开的饼表示基督被撕裂和被钉十字架的身体。倒出的酒表示基督所流出的宝血。饼和酒的分发和接下，就表达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擘饼绝非无关紧要，基督擘饼他也要求我们擘饼，他说你们如此行。擘饼也表达基督肢体的合一，我们虽多却仍然是一个饼，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于这一个饼。在幸福，我们相信这种合一非常具体的呈现出来。 我们就是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因此我们今天一同吃主的晚餐，分这同一个饼，表示我们委身在这一个教会，也委身彼此，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不可能今天在这个教会吃主的晚餐，明天去另外一个聚会领圣餐，而奢望得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吃主的晚餐，表示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表示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二意就总不得真道的人。所以我请你检视自己，可否在这饼和酒之中看见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荣耀，也检视自己可否真实的委身于这个基督身体，在地的身体，可否与这个身体的肢体合一。所以这个酒和饼是给具体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吃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委身教会的成员，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如他渴望给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越发的效法他。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就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忘记我们。求你叫我们也总不忘记你，就总思念你，就明白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而我们属于彼此。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的人，却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确知有永生，就越加渴望要见他面的那一天。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改革中的先贤几乎一致的反对使用小圆饼，有很多的原因，除了它是天主教的传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饼就是一般的食物，就是我们属灵必须要有的粮分，所以一个小圆饼没有办法表达它属灵的真相，所以应该用就是让你可以饱足的食物。我们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会说，我们应该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来领主的晚餐。有的时候，思想他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身体，心中带着悲伤，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缺乏喜乐。因为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表示我们有份于他，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要与他同在。他说：“我们吃他就有份于他，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吃他肉、喝他的血的人复活。” 这是我们主赐给我们吃的属灵的粮分，粮食。你需要吃这个粮食，我会说尽量选大大块的吃。你们拿到的时候彼此等待，我们彼此等待。孩子，你肚子饿吗？你还不能吃吗？心灵饥渴吗？你看到这个，你应该想要认识你的主，想要确实明白上帝的儿子为你舍命，而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他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我们的主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拿去喝，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在座还不认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邀请你观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仪式，或许有点奇怪的仪式。有些人会说圣餐不会把你排除在外，我会说圣餐把你排除在外，把你排除在外，以至于让你渴望，希望圣灵在你心中工作，让你渴望也能够在教会中一起与我们有份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我们就知道这是爱。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示我们知道你儿子他没有只顾念他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这饼和杯就表明他的死，又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吃吃喝喝就确认自己确实是蒙你的儿子血所洒，蒙他所爱，也必然爱他和彼此相爱的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 就有他的样式，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他服侍我们，我们就服侍彼此。他为我们舍命，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